4006669527，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打这个电话。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出事那天晚上，我吃安眠药，先睡着了。 钱呢？我就弄死你！ 桥水说一开始就看他们手里有刀，后面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 扑朔迷离的入室抢劫案， 要是那天晚上你先反抗，会怎么样？ 是无中生有，还是蓄意已久？ 我觉得我跟乔薇，你俩过不去。 纠缠不清的背后真相究竟是敌是友？ 你帮我查事儿吗？ 是吧？ 我就觉得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于南、王千源、南宫里领衔主演。 放开我！ 那天晚上之后，我的生活就不一样。 根据虚衣瓜小说《暗色的月亮》改编。 乔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 把密码告诉他。 你真的吗？那个密码？ 就这样问一下，你会后悔。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夜色撩人》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 出差的时候，他来家里看吗？ 没有啊。 是。放开我！ 乔北，我们俩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读书俱乐部，我是香露。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读诗。带领我们读诗的呢，是一位1924年出生的学者，他的名字叫做叶嘉莹。他是一名诗歌爱好者，同时呢也是中国诗歌的传承者，同时也是诗歌的普及者。他身上有很多重身份，他是一位女士，是中国著名的古典文化学者，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曾经啊担任过中国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同时还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他在中国讲诗歌，同时呢也向外国人讲授中国诗歌的真谛和奥妙。他出了很多的书，这些书呢大多跟他的讲座有关。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夏蓉呢也是他的一位追随者哈、或者是仰慕者。夏蓉你好。 夏露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就跟夏蓉啊一起来聊聊叶嘉莹心中的好诗，来聊聊他是怎么来看待诗的。关于这位老师的著作啊有很多本，夏蓉今天拿了一本叫《古典诗歌吟诵九讲》，我手里也有一本《好诗共欣赏》，叶嘉莹说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家诗啊，同时还有好多风景旧曾谙啊等等等等啊，如果大家去书店的话呢应该能找出不下四五种啊，四五本他的著作，可能还要更多啊，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出版社都出过。但是啊不管这些书有多少本，它的这个核心观点应该是没有变的。 没错。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啊夏蓉啊来说说叶嘉莹老师啊他这些书的一些共同点，也给大家呢做一个介绍。 您看完了叶嘉莹先生的这么多书啊，您总结出来他的书里有哪些共性啊？ 要说到叶嘉莹的书的共性，我想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叶嘉莹他的讲座语言总是那么的引人入胜，通俗易懂，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会让一些原本对诗毫无兴趣的人爱上诗，会喜欢读诗。那具体为什么会给人这种感觉呢？因为他像刚才香露所说，他常年从事这个诗歌的教学工作，尤其是对外国人、外国的小朋友们来教这个中国的诗歌，所以他必须用一些比较好懂的语言，然后必须要把这个诗里面的最本质的东西给大家用非常浅显的语言讲清楚。所以他的所有的讲座里面基本上都在说同样一些的主题，就是第一，我们为什么要学诗？诗歌美在哪里？那么中国的诗歌它的特色是什么？它最主要的特点赋比兴是如何来进行的？诗歌是怎样感动人的？还有就是学诗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等等。我带来的这本书《古典诗歌吟诵九讲》，其实我有四五本叶嘉莹老师的书，但是我觉得这一本可能是比较能够代表它的特点的，因为叶嘉莹她最最强调的就是吟诵这个学诗的方法。 好，那么我们首先啊给大家来放送一段叶嘉莹的讲座录音。 在这个讲座当中，她分析的是杜甫和李商隐的诗，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 说天对地，雨对风，容易对起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容易对起来。可是杜甫的诗，杜甫呢，你读起来，你不仔细的看，你都不知道他是五言律诗。昔忆祁阳信，无人岁却回，雁船当落日，心思作行回，雾树行相隐，遍山望户开，所幸敬老寿，我辛苦这种来。这我在第一次讲诗的时候讲了，我说到杜甫怎么样要逃到后方去，怎么样被叛军抓住了留在长安，后来写的那个春望，国破山河在，我讲了那个环境，我也举了这几首诗里边的例证，说杜甫逃出来了，逃出来怎么逃出来？雾树行相隐，你找不到路啊！在早晨的茫茫的啊这个烟雾之中，你走哪一条路呢？他说：“你就看到有树，凡是有树的，就是有路。一直到现在，路的两旁常常种树，所以雾树行，连山望户开，一看上面都是远处都是山，你觉得没有路了。”可是峰回路转，你看起来是连起来都是山，还是走了一条小路拐过去，这写得非常的仔细。后边他说所庆经老寿，辛苦贼中来，他是从叛军的乱贼之中逃出来的。第二首我们就不详细的讲了，第二首的第三句第四句我上次也说，圣还今日是，那见到是战时人，我杜甫今天活着跟你们见了面，生还，这是今天我见了面。昨天我在小路上逃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下一刻是活还是死啊！碰到哪一个叛军就会把我杀死了。当时我们沦陷区的人要逃到后方去的时候，你如果被抓回来，那混在宪兵队里就完了。所以生还是今日，是见到是战时人。这都是律诗，对得非常整齐。那么杜甫的最好的最有名的是他的秋兴八首。我们说一首诗，众鸟高飞尽，故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说唯有敬亭山。这是他李太白的眼前的感性，心发感动。可是杜甫不是啊，杜甫他内心的感动太丰富了，太复杂了，一首诗写不完，他一个感动写了八首诗。杜甫少年的时候就生活在长安，后来做了左拾遗，做官也是在长安，他得到皇帝的赏识也是在长安，所以杜甫对长安有非常深刻的一个感情。 可是杜甫每天给皇帝上奏章，皇帝不喜欢听，说你不要老在我眼前啊，这么麻烦了，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做官吧，所以就让杜甫出去了啊，到华州，到陕西的华州做一个小的官。杜甫当年从这个城门逃出去，为了投奔自己的祖国，现在被自己的皇帝贬出去赶走了，就是从这个门走出来的。他说：“此道习归顺，细脚胡正返，至今残破胆，我也有未招魂。”我现在来不及详细的讲了，你们就逃出去了。逃出去就经过种种的乱离，他几乎饿死在路上，后来还带着家眷，没有粮食吃，在深山野外下过大雪之后，拿个锄头去找那些草根来吃啊，这都是杜甫诗里边清清楚楚的记载的。所以他听说啊，四川的气候比较温和，不会像北方的冰天雪地，就最后跑到四川了，有朋友的帮忙，就盖了几间草房，就有了杜甫的草堂。那杜甫草堂后来他也住不下去了啊，听说啊，现在叛军也平定了啊，我就要回到故乡去嘛，所以他不是说啊，这个战舰外忽传收蓟北，我初闻就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我漫卷世书喜欲狂。他说便下向阳向洛阳，我就要回到洛阳，回到长安了。所以他就坐了船顺江而下，从四川呢就顺着长江，他希望啊从长江然后到下游啊，然后从下游再转啊，然后再回到北方。可是他上了船以后，在夔府夔州就一连停留了很多年，也没有旅费啊，也没有衣服，到处都是兵乱，就留置在这里了。他就写了《秋兴八首》，就是在四川的夔州，当他老年的时候，回想他的平生，整个的一生的经过。所以八首诗，从四川的夔州想到长安，从现在的衰老想到当年的少年，写到现在的这种啊，这种就是落拓无成，想到当年的理想和志意，写了八首诗。整个八首诗你要看它的结构，看它的章法，那真是太复杂了，也太美妙了啊！因为时间，我们现在把诗的各种格律都介绍了，还有所谓排律，最后面还有一首排律。所以律诗本来就是八句，正统的律诗的格律是八句，就是律诗。排律就是八句以上的，都是两句相对，两句相对的，排成一排的叫排律。我们选了一首排律，是李商隐的《细信》。李商隐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而且非常有理想的一个人。他说啊，我是永逸江湖归波法，欲回天地才入片州。我不是一个贪图功利禄位的人，我永远怀念的是在江湖上隐居的快乐。可是我不是现在就去隐居，是我当我该尽的力量已经尽了，该做的事情已经完成了，我白发就归隐到江湖。永逸江湖归波法，什么时候归白发？欲回天地，我把天地都挽回了，把唐朝的宦官的专权啊、藩镇的跋扈啊、那些个不上轨道的那些败坏都挽回了，那时候我就坐一只小船到江湖上去了。他完成了自己的理想吗？当然没有，他一生就是在幕府之中给人做秘书，就是耍笔杆子，写的不是我的感情，写的不是我的理想，是长官，长官说让你写篇什么文章你就写篇文章，把李商隐的那种 美好的才华都用在给长官写文章的应酬文字上面了。那李商隐后来晚年最后在四川在一个幕府之中也是做书记的这些个职务，这个城外有一条水就叫做西溪，西溪是一条水。因为李商隐一生都是在各地的幕府之中做幕僚，给人家写文章，不能够带家眷，妻子儿女都留在长安他岳父家里了，而他的妻子死了，剩下这两个小孩子没有人照顾，所以他写了《西溪》这首诗。他说：“怅望西溪水，我差远是奈二河呀。望，是我看见了这条溪水；潺远，是我听见了这条溪水哗哗哗哗的流去的声音。我满怀的惆怅，望着东逝不还的流水，听到潺远的水声。”的怅望西溪水，怅远我奈二河。你这种怅远像哭泣的声音，东流不返的这种悲哀，我真是无可奈何。我面对你，想到我这种消逝的光阴的东流不返之无可挽回，所以真是无可奈何。我对你无可奈何，对我也无可奈何呀。所以怅望西溪水，那怅远奈二河。那这西溪两边的风景什么样呢？他说：“不景春雾少，是只见夕阳多了。”已经春天慢慢的过去了，春天的景物稀少了，花也零落了。他说：“这个不是使我惊心的，不景春雾少，我所悲哀的是只见夕阳多，树上一片都是斜阳，还不是说。”不经春雾少，是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过那繁华的美好的日子，我还不为这个悲哀，我悲哀的是我来日无多，只觉夕阳短。所以我不经春雾少，是只觉夕阳短。春雾只是外界的零落，夕阳是生命的消失。所以不经春雾少，只觉夕阳短，似染腰少柳，逛海窈窕河。那个斜日的光辉啊，照在窈窕啊，窈窕是深幽的茂盛的罗，那山上爬的很多的爬蔓的藤萝之类的植物，色染幽少柳，所以逛海窈窕罗啊，就是写这个光影的闪动，夕阳黄昏之中的光影的闪动。它表面是写景物，是色染幽少柳，逛海窈窕罗。可是你在那个幽少的柳色之中，在那窈窕的光影之中，李商隐内心有多少悲哀和感慨？色染幽少柳，逛海窈窕罗。他说：“人间是从到海，天上是莫为何。”难道人世间的遗憾真的是无可挽回了？所以人间我们没有办法挽回，任它东流到海，东逝水不复向西流，你不能挽回来了。可是如果有天上的话，天上的牛郎织女为什么中间也阻隔了一道银河？难道不只是我们人间有缺憾，天上也有遗憾吗？是人间从到海，离天上莫为何。这写得很悲哀也很痛苦啊，就假想想从前或者想将来，说如果有这样美好的愈合，有一个像彩凤一样的女子能够弹奏美丽的琴瑟，凤女弹鸟瑟，有一个像龙孙有高贵的地位的男子，他骑着马配着玉佩就来到你的面前，凤女弹鸟瑟，芦笋撼玉柯， 这是一个美好的愈合，凤女就应该碰到龙孙。可是这是真的吗？这是镜花唾液梦。我本来想到首都，想要完成我的理想和志愿，我当年曾经这样有这样的理想，是镜花唾液梦。拖也是以前的我的一个重孝的梦想，是在金华有凤女弹瑶色，有龙卷航玉科，那是我金华拖也。现在我不能回去，我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够回到长安，是好好祭云婆。我希望把我的梦，把我的相思，把我的怀念，好好这么样珍重的托。什么东西把我的感情、期待、盼望寄回去？我寄给天上的白云，我寄给地下的流水，让白云和流水把我的相思、怀念、盼望带到我所怀念的长安去。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易家英先生讲座的一些录音选段啊。那么还有一类呢，是在他的这个很多书里也成为了这个被举例的一个对象，就是古诗十九首啊。 嗯、 不然夏蓉，你比较喜欢啊？他 其实 哪个？ 嗯，我最喜欢的是他里面写到的是古诗十九首。 嗯， 这个应该说越早的诗我越喜欢。 嗯， 因为就好像人一样，就是。女人越小的时候越单纯， 嗯， 从《诗经》《楚辞》到《乐府诗》《古诗十九首》，再到后来发展到五言诗、那个绝句、律诗等等，你会发现中国的诗歌越往后你就越精巧， 嗯， 然后就越失去早先的那一种，这种蓬勃的、天然的那些东西。 嗯，《 古诗十九首》是比较早的了，它那个时候都没有一定固定的作者。第一首 《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多朴素啊， 嗯， 对不对？他甚至都没有对仗，就是表达的一种就是特别真实的一些事情，就是我走啊走啊又走啊，与你分别。当然你要去解释这首诗的话，它有很多的可以解读的东西啊，但他讲的事情其实特别的简单，人离开了家。当然他的那个作者你分不出来是男的是女的，是离开家的那个人写的还是守在家里的那个人写的，这就是他的多义性。你比如说他这个第一首行行重行行，行就是行路的行，就是走，嗯，特别上口。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大家能听得懂吧？大概的意思就是一个离家远行的人，这个人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他想表达的一种就是人类所共有的感情是什么呢？就是分离。我记得在清代有一个学者，他把《古诗十九首》推送为千古以来最了不起的文学，就是因为他能够说出人所共有的感情。那《行行重行行》里面就是这个共有感情的一种，就是生死别离。因为人情与所爱莫不与终身相守，但是谁不有别离呢？是吧？ 嗯， 这个生老除了生老病死就是爱别离苦，这连佛经上都是这么讲的嘛。他的这个好处就是很朴素，直抒胸臆，说出你心里的想法。 你看这里还有一句叫做弃捐勿复道，弃是放弃的弃，捐是捐款的捐，勿就是请勿吸烟的勿。 不要再说了，勿复道。 啊、 嗯 啊，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努力再吃顿饭 嘛。很平常的语言嘛，这是最后一句。他前面讲了一堆，就是我和你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我是多么的想念你啊，你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最后呢，又说回来，就是，嗯、哎呀，你把我抛弃了，这件事儿就不说了，努力。多吃点饭吧，这又像是在安慰自己，又像是在安慰这个离去的人。 嗯， 他的意思是很丰富的，你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叶嘉莹如何来讲解《行行重行行》，可以得到很多的体会，真的特别的有味道。 哦，所以你向大家推荐，首先就选一本他分析古诗十九首的书来看哈。 他很多讲座里面都讲了。 好，各位朋友，不妨选几首哈。你特别喜欢的诗歌词也可以啊，在状态特别好，你觉得你跟诗里的内容哈、啊、特别能够产生共鸣的这样一个时间点，自己在家里独处一室的时候啊，来读一读，或者是呢